要知道，我们的祖先对于后世的子孙考虑的真是无微不至啊。他们老早就看出， 言语可以随着地区、随着时代而发生变化，而文字则不会变化。所以呀、啊，要把言语跟文字分开呀、啊。 民国初年，小学生所写的作文选读，比起现在大专学生所写的要好得多了。 而其实他们并没有念过多少年的书啊。 李老师在台中教学，对国文历史的要求非常的严格。 因为经典最晚的翻译是在宋朝，宋朝以后就很少再翻译了。如果国文没有基础，那么读佛经就必定会有障碍呀、啊。 李老师他说， 学国文只有背诵，而课本就是古文观止，能够背50篇即有阅读古文的能力，能够背100篇就能用文言文写作了。 明初白话文写得好的都是对文言文有了深厚的基础， 而古时候佛经的文字在翻译的时候力求通俗容易了解，也就是当时的白话文呢、啊。 所以我们常读的地藏经、普门品文字浅显可以作为证明。而无量寿经共有48章， 如果能够读熟就有4种的好处。 一是中国的文字语言不会忘掉， 二是奠下了文言文的基础， 三是对于处理中国的公司文书不会产生障碍， 四佛法是道德的教育，如果依教奉行，至少可以把行人塑造成一个完人。 而等到你们小孩长大了，中国可能是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 到时候中文的用途最广，现在不学，将来可要吃大亏呀、啊。 李老师常说， 想要世界和平、社会安定，唯有赖中国文化的发扬光大，特别是温和的、胸襟开阔的孔孟学说与大圣佛法。 而孔孟学说与大圣佛法能够推广于全世界，就能够给全世界的人有了一个共识。 所以有学问有见识的人都能够看到这一点呢、啊。 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仁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益其人。 是说此人愚痴到了极点，死到临头才悔惧交至，不知道应该在身心健康的时候努力修善。 所以觉悟的越早越好，可以少造点恶业，多积些善功，若是在临终的时候才后悔，则已经是无济于事了呀。 天地之间五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身自当之，无谁代者。 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明入明；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明入明。谁能知者，独佛知耳。 教育开示，信行者少，生死不休，恶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俱进。 故有自然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事累劫，无有出奇，难得解脱，痛不可言。 如是五恶、五痛、五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 若能自于其中，一心致意，端身正念， 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 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弥环之道，是为五大善也。 宇宙之间六道轮回完全是善恶报应。经上说， 身口意三业善者生三善道，三业恶者堕三恶道。 在受苦报的时候，往往一念善心生，则祸中就有福的因； 而在享福的时候，心里一时的糊涂生起了恶念，则福中又有了祸的因呢。 这就是祸福相成，非常的复杂，全都是自作自受。就是世间最恩爱的人也没有办法替自己承担， 而佛菩萨大慈大悲也是无能为力呀。 知道了此种事实的真相，所以我们起心动念、 言语造作， 就不敢不谨慎了。这绝不是佛说这些话来吓唬我们，完全都是事实的真相啊。 所以能够相信接受、改过修善，就是自求多福，否则就祸福相成，身自当之了呀。 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明入明；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明入明。谁能知者，独佛知耳。 善人心善行善，而善的标准，凡是对于人有利益者谓之善， 凡是对于自己有利而不利于他人者谓之恶。 佛法讲利益，眼光是长远的，如果目前有利而将来不利，就不是善了。 如果有利益而将来有大利益的，则还是善。 存心利益众生， 利益社会， 是为菩萨行，而他的果报非常的殊胜，从乐入乐，智慧增长，善恶的果报此处是总结。虽然佛并没有把一切的生活细节说出， 但是许多原则性的指示都说出来了呀， 甚至比一般戒经说的还要详细。 所以此品的经文必须要牢牢地记着呀。 恶人行恶， 恶人只知道自私自利，不知道悔改，以至于 从明入明。 明是愚痴，六道轮回因缘果报，只有佛知道的最为透彻， 而其余菩萨以下所知道的都不及佛呀。 古德说， 佛把世间善恶因果报应之事苦口婆心地开示于众生，而众生能够相信接受、依教奉行的，究竟属于极少数的人呢。 其相信者乃是善根深厚成熟，听了觉得很有道理，立刻就相信接受了。 而善根福德因缘未成熟者，听了只是笑笑而已，因为他的业障重，不能够相信呢。 佛对于此类的众生依然是耐心的施教，使其接受熏习，作为日后渐修的增上缘。佛把众生分为三种， 第一种根熟者， 就是一闻到佛法立刻相信依教奉行， 所以当生可以成佛。 第二种根未熟者， 就是相信而不奉行，仍然是对这个世间贪爱放不下呀， 所以此类的众生佛就要帮助其成熟。 第三种无善根者， 佛就要给他种善根。佛菩萨以大慈大悲之心，一律平等普度一切众生， 所以绝对没有差别的待遇呀。 生死不休，恶道不绝。 生死是指一个人的出生与死亡， 若深一层的讲，就是指生灭的现象。 我们的身体是细胞所组成，细胞刹那间新陈代谢，我们天天来此讲堂， 今日之我已非昨日之我。 这就是生死不休啊。三恶道不是佛菩萨、上帝、阎罗王造的， 乃是众生的恶念恶行所感召而有的呀。 经上说， 西方极乐世界诸上善人聚会一处，不造恶也不造善，无是因即无是果，所以连三善道都没有，善恶念均无，他们所造的是净业呀。 世人恶念恶行恶业天天都在增长，岁岁都在增加， 所以所感召的恶报就是地狱恶鬼畜生啊。 三途是业力变现出来的，人若是没有贪欲嗔恚嫉妒， 则地狱恶鬼两道是见不到的呀。 只要是在三界中流转，总是有机会堕到三恶道， 而恶道是易入难出的呀。 佛菩萨也常对恶道的众生说法， 但是能够相信的实在是非常的稀有啊。 其中有相信者是因为他的罪将消尽， 而且能够悔不当初， 脱离了恶道，幸得人身。如果是遇不到佛法，恶缘多，无始劫的恶习种子又起了现行， 结果仍然是头出头没，无有了时啊。 我们今天听到了《无量寿经》，李老师说， 此乃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啊，可以永远的脱离六道轮回。但是对于现在这个世间，若是仍然有一丝毫的牵挂，也是障碍啊。 所以凡是障碍我们往生的，决定要将它消除。 而何者为障碍，则本经说的最为详细了。 我平常劝人读本经要读3000遍， 而读熟以后记在心中，重点还是在修行。 处事待人接物，凡事都以本经为准则。经中所说， 应该做者就去照做，不应该做者则绝对不做。 本经是阿弥陀佛的心愿行，以阿弥陀佛的心意志愿为自己行持的标准，则必定是上上品往生。 所以有了这一本经也就够了，其他的经典都可以放下，何况贪多嚼不烂，徒生障碍，无意修持啊。 五恶是讲 杀、盗、淫、妄、酒。 若是说十恶也可以，就是将第五段文内的贪嗔痴连同四种的口业加进去。造五恶即有五痛，五痛就是现在报， 而烧则是来生堕入三恶道的果报，其痛苦有如大火焚烧人身。 假如能够于其中 一心致意， 这四个字最为要紧，修行的成败就在此一举，一定要把恶念克制住， 因为恶念是生死轮回的根本呐。 如果不能够把它控制着， 也就不能够出轮回了。 想到轮回的恐怖， 想到恶道的痛苦， 恶念自然就不容易生起来了。祖师常讲， 本宗只用阿弥陀佛一句佛号，任何的恶念一起，马上就用一句佛号把它压下去。 常常想阿弥陀佛的功德， 想阿弥陀佛的庄严， 以及其在因地修行建造极乐世界，帮助十方世界一切众生永远的脱离苦海， 所以只想阿弥陀佛，其他的妄念就不生了。 此种的境界即永明大师所讲的 有净土， 身体不杀不盗不邪淫，言行相负， 无论思维对人对事对物，没有不真诚的。 而世间人的所作所为，则是不干我的事啊。 独作诸善，获其福德。 此福德是指往生西方，是一切福德之中第一大福德。 因为一往生就等于成佛了， 可得长寿弥环之道。 西方的第一德是无量寿，弥环之道即成就无上菩提，圆教佛果。 由此可知五恶十恶的严重后果，若是犯了，果报决定是在三途啊。 而犯了五恶，念佛也不能往生。 因为西方乃是诸上善人所居住的，恶人无分呐。重重回免第三十六。 佛告弥勒：吾欲汝等，如是五恶、五痛、五烧，辗转相生，敢有犯此，当立恶趣。 或其今世先被病殃，死生不得，是众见之。 或于寿终入三恶道，愁痛酷毒，自相交然。 共其怨家，更相杀伤，从小为起，成大困惧。 皆由贪着财色，不肯施惠，各欲自快，无夫屈直，痴欲所迫，后己争利。 佛在讲经的时候叫着当机者的名字，就是要说出最重要的开示， 而且希望徒众要特别的注意谛听。 五恶、五痛、五烧 前面已经详细的讲过了，五恶是因，五痛是花报， 而五烧是果报。 辗转相生，敢有犯者，则必定堕入三途，受无量的痛苦。恶人他造恶的时候不相信因果报应，受果报的时候又不服气， 而不服气心情就更恶劣，越陷越深，很不容易回头啊。 我们很冷静的观察，先看看自己，未学佛的时候一肚子的怨天尤人。 我比别人都强啊，为什么我所得的却不如别人呢、啊？ 因为他不知道 一饮一啄莫非前定啊。 假如明白了三世因果的道理， 心情也就平静的多了。 如果不学佛，则不知道又要造了多少的罪业，这就叫做辗转相生啊。 敢有犯此，当立恶趣。 这是佛提出的警告， 也就是叫我们要注意啊。 我早年学佛，第一次读到慈云灌顶法师著的《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书抄，他的注解中有 念佛人的一百种果报，第一条是堕地狱。 对于此我则是颇为怀疑，就请教李老师。他开示说， 念佛人也造五恶，他的心口不相应，佛号也就无能为力。真正的念佛人要以阿弥陀佛的本愿功德，用一句佛号变成自己的本愿功德呀。 所以念佛若是心口不相应，就是假念佛的人呐、啊。 或其今世先被病殃，死生不得，是众见之。 是说现世身患重病，求生求死两不可得。李老师在经文先被病殃的旁边注了 悟达禅师人面疮事 数个字。悟达禅师是唐朝人，道行很深，道德学问修持均好，皇帝拜他为师， 所以称为国师。 有一天皇帝送他一具沉香宝座， 而他接受宝座之后就心生娇慢了， 此心一起 护法神就离开了，冤家债主就趁机找上门来， 所以他的膝盖上就长了一个疮，像人面一样啊。 在他未发达的时候，曾经在京城里遇到过一位生病的出家人，一身的脓血，他一见就生了慈悲心，尽心尽力地照顾他。这位生病的出家人感念其恩德，就对他说， 你将来有大难的时候，可以来四川彭州的九龙山找我，那里有两棵松树为治。 此时他身为国师，患了人面疮，群医束手，就想起了从前那位病僧所言，就前往四川找到这位僧人， 这才知道昔日的病僧就是迦诺迦尊者的化身呢。 尊者就以三昧水为他洗人面疮，并且告诉他说， 这个冤魂就是晁错呀，他为了报昔日被你所杀之仇，时事都不能够得其便呐。今日我以三昧水为你们解冤，以后就不会再为患了。 悟达国师的人面疮旋即痊愈了。 由此可见，杀业之重，其怨恨是累世求长不舍的呀。 今天看到有些重病缠身、生死不得者，必定是有宿因呢。 所以我们自己知道了真相，现在就要防范呢。 过去造的恶业，从今以后决定不再造了。从前的恶业是因，现在再造的是缘， 所以不再造，缘就断了。 恶因虽然有，而无恶缘，也就不会引起现行了。 或于寿终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交染， 这是指死后的痛苦。假如临终的时候没有痛苦，干干净净，没有脏东西，纵然是不学佛， 也不会堕三恶道啊。 否则必定是没有好去处。一切痛苦的来源多是由杀生而起， 而许多的事情则是由小恶而演成大患呢。 与人往来不要太认真， 所以受点小委屈也就算了，不可存报复之心呢。 人家来借钱，有能力就借给他，还也好， 不还也好， 不要以此事而伤了友谊。平时的生活则务求清苦， 若是有余力就帮助旁人， 这才是真修福啊。 贪着财色，不肯施惠，各欲自快，无复屈直，吃欲所迫，后己争利。 这几句经文说明了人世的纠纷 与因缘果报的由来。 五欲七情均是祸首，世人贪着不知其厉害，就像刀头试蜜，实在是太危险了呀。 所以明白了此中的道理，自然就不执着了。 财富方面总是想要多多的占有，要付出偌大的代价才获得极为短暂占有的快乐，实在是得不偿失啊。世间的人迷惑者多， 清醒的少， 而学佛的人常常被人批评为 傻瓜、消极，不知道享受啊。 我刚出家的时候，人家批评我， 年纪轻轻的连肉都不吃了，皮鞋也不穿了，这样的人生还有什么意思？真是何苦来哉呀。 我说我希望我的享受在晚年，因为老年受苦才是真苦啊。纵然是有儿孙或是故人照顾，这只是表面风光啊。 而且老病之苦是没有人能够代替的呀。 美国的医药保险制度很合乎理想，每人每个月付保险费若干， 而日后若是生病住院了，费用则全是由保险公司负责。 若是只希望 将来我生病住院的时候就有了保障啊， 那么将来也许就会成为事实。若是把念头一转， 将这笔保险费就当作每个月帮助别人的医药费吧，我自己不要享受了。 那么这样晚年就还可能保持健康。 所以繁盛就在一念之间呢。 现在是竞争的时代，不争就不能生存。 但是争到最后只是去向于三恶道啊。 处在今日的社会，与人无争， 与世无求， 照样可以活下去， 而且活得很愉快呀。 所以何必争呢？现在民主国家的民意代表与地方首长都要竞选，而且听说， 哎，竞选呐，要花上一大笔的费用啊，选上了还好，选不上就破产了。 这乃是大赌博，何不把这笔钱捐些出来做慈善事业呢？我们能够遇到佛法，听佛的教诲，依教奉行，乃是有大福德者。 而尤其是遇到了这一部《无量寿经》，实在是非常的难得啊。 下莲居老居士汇集此经不到50年， 因为它是新的版本，起初也是曾经遇到些障碍啊， 所以从1982年才开始逐渐的流通。确实是像夏老居士所说的， 佛云难信诚难信，万亿人中一二之。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入不务修善， 威势无己随以磨灭，天道失章自然纠举， 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 富贵荣华为世间人所追求的，必须要有节制，否则其副作用非常的可怕。 而真正懂得节制乃是大学问呐。 满清中兴时代第一位高权重的莫过于曾国藩， 他曾经做过4个省的总督， 他是读书人，对富贵荣华了解甚深。他的书斋起名叫 求缺斋， 他统帅大军打太平天国的叛军，并且发了誓言说， 我绝不拿军中的一个钱回家。 结果他做到了。 有关这一段的事实，在聂云台先生所写的《保富法》中说得最为详细了。 因为他知道 满招损，谦受益。 因此，就在他的功名达到登峰时，毅然的急流勇退了。 而曾氏的后代谨守家风，100余年都不衰呀。 大约在30年前，曾国藩的重孙曾约农曾任台湾东海大学的校长。 而他的姐姐曾宝孙则为著名的教育家，并且兼任公职。 宋朝的宰相范仲淹 世称文正公， 他一生都保持着习时穷秀才的生活， 而且丝毫都不加以改善， 所得的俸禄就捐出来兴办义学，教育贫苦的童生， 并且设置了一田，赡养300多户穷苦的人家。 他兴学济贫，不致产。有一次，子孙劝他说：“爹，我们在京城里购置一所宅院吧。”他则说：“ 京城里有好多的大宅院，我都可以借住，何必要自己买呢？” 他有5个儿子。有2个儿子曾经做到宰相， 一位则做到御史大夫， 可称是一门显赫呀。文正公死的时候，家里几乎是没有丧葬费， 但是他的果报非常的殊胜，后代800年不衰，儿孙簪缨不绝呀。